第二節我呢个啦，之前讲个辑咧，我叫六四特辑啦。第二節咧就讲萧若元先生啦。我唔系消费佢啊，我对佢同黄宗文系一样，我唔识啊，因为我08年咧就开始翻香港，咁啊识值五区公投，咁咧我咧就积极咗参与拉票。去帮呢个五区公投，咁我当然啊投长毛，咁啊好努力咁去做一啲积极嘅嘢，然后咧我有啲朋友推介我听萧若元，咁咧我听萧若元好过瘾，因为佢咧打开咗我一世人咧我唔识嘅层面，唔系擦鞋系认真的。经济时事嗰阵时候讲股票啊。讲楼价而家冇啦，因为最新消息其实后尾而家做个逍遥游都冇。咁呢就讲政治啊，讲占卜啊，讲呢个世界历史啊，咁呢就好似同阿一树啊，当时有个节目主持人一树啊，梁锦祥。咁梁锦祥系最好。咁我亦都呢嗰阵时其实佢做咗一段时间我开始听。咁我就咧一次过一口气嗰时唔多啦，就重听翻佢所有嘅节目。佢系我好钦佩嘅人，到而家都系。咁点解有啲人留言？你讲到即系久不久，你系赞，有时系梗系闹。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我有阵时我话萧若元系，我觉得佢有啲嘢唔啱，好似呢一次选举。佢冇谴责白票党，因为呢啲真系喺呢段时间做得唔好嘅嘢，系咪啊？第二就系、是、做好多嘢喺大是大非上面系应该，如果一牵涉家人都好啦，你可以谴责佢，唔一定要划清界线，讲都得啩，系咪啊？而唔系帮个仔萧定一讲好说话，两样。第三样嘢。萧若元呢其实我都分唔清，因为佢以前系意见领袖。系虽然佢话佢唔支持政党，但系佢好多年佢都喺度支持緊社民联后尾嘅人民力量。系咪呀，不停为香港做咗好多嘢，出钱出力出时间，养咗一大堆人喺佢个台度发声，包括黄杨达，呢个系无可否认。你哋教主养得大都系因为萧若元。教主的影响力好大部分，后续的影响力同埋组织政党的影响力都是在萧若元先生度。你成个叶普成都是。所以他孕育了香港的所谓民主激进派又好，民主进步派都好啦。好多时候就在他手底下养大的。所以我佩服呢个人，到今时今刻都冇变，佢所做过嘅嘢系值得人敬佩嘅。第二，佢真系开创咗好多。陈伟业做人民超市蚀本，交俾萧若元，萧若元明白咗，你永远斗平，人哋平极都留下平啲，同你买，你话你平啲咩？呢个唔系生意，因为都要运费。是咪啊？特登要嚟你葵涌攞，冇可能。索性搬咗去鲗鱼涌，然后开始卖一啲适应到开始卖啲高价嘢，卖自己嘅品牌，创造到利润。因为佢只有创造到利润，佢先至能够 cover 到佢嘅网台嘅营运，先至能够养到好多社运人，包括严敏华在内。小辣椒当时官非前身打官司的钱啊各样嘢我全民听闻嘅啫，如果唔系事实可以指证我嘅。佢呢就应阿长毛之邀同佢找律师费。佢亦都因为佢嘅言论俾人恐吓。萧即系黄毓民只不过几张阴司纸啫，大动干戈。啊，好巴闭，好犀利，啊，点样点样点样，四周围讲，啊， 好似好得人驚咁。老蕭人哋係直頭搵架車攔佢，跟住立水喉通落嚟圍佢，上晒新聞。人身真正受到安全威脅，但係蕭若元都可以繼續發聲，當你拗痕。佢做上市公司可能好多不足，因為全世界都知道8078、8079啲股票好難買。到今時今日呢，香港有100隻股票呢，相傳呢係唔好買嘅，其中一隻叫8078，我唔係賭佢買嘅。喺呢個報紙同網上評論都係咁講，我唔敢炒股票，因為我小本經營，我輸唔起，係咪呀？但係佢嘅千變萬化係令人非常敬佩。網台結合政治開創咗個新局面，然後支持政黨，讓政黨可以喺呢個選舉度分到一席，一個社民連，一個人民力量。跟住分裂咗之後，黃毓民利用同等嘅資源、同等嘅模式，將葉普成帶到高峰。所有嘅嘢都係蕭若元開創嘅，我哋不能不俾 credit 佢。我所以我從來唔會講蕭若元收咗人錢。各样嘢要收钱，如果要用到呢隻棋，萧若元即共产党潜伏好多阶层嘅时候用到呢隻棋係可以嘅。萧若元亦都讲过，萧定一係影响唔到佢嘅，你早几年讲。又係佢忠实 fans 一定听过，佢话萧定一而家想做传媒大亨、娱乐大亨，但係呢佢有个咁嘅老豆萧若元。佢做我仔，佢已经得到佢比其他人嘅嘢多，所以佢唔能够怪个老豆，亦都唔能够干涉佢讲佢相信嘅嘢，因为个仔已经比普通人得到嘅多喺佢身上，所以佢唔能够，所以佢一定要接受萧若元而家做紧呢一种传播知识嘅媒体。做迷米嘅时候，佢将定位人网结束，将定位变成咗一个传播信息嘅，做好多冇 view 嘅、冇 view 嘅节目，真系冇 view。靠晒萧若元，我估佢都蚀紧本，但靠萧若元一个超级 YouTuber 将佢抌钱落去维持迷米嘅状态，传播更加多人。更加多小众嘅兴趣，咁我相信佢係有心做，但係未必有能力做，因为世代交替佢未必做得咁好。但係超级 YouTuber 佢真係我哋香港华人有历史以来见到有网络嘅佢最成功嘅一个，唔係普通人，所以呢我哋要俾 credit 佢。到今日佢话佢退休啦，真正退休啦，佢唔係今日讲，係三年前讲。迷米嘅时候已经讲啦，进入咁又如何啫。而家嘅萧若元同三年前嘅萧若元不可同日而语。以前嘅萧若元嘅政治能量，因为佢吹到鸡，佢叫人出嚟游行，佢叫你哋啲人支持边个，佢已经可以发挥到佢最强嘅影响力。但係自从佢话佢唔再牵涉任何政党，因为好多人令佢好失望嘅时候，人系俾失望嘅。佢完咗喺嗰刻，佢完成咗佢斗争嘅为香港斗争嘅历史任务，然后注重一个知识传播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可以支持佢呢？直到最近，有啲人话你夹佢乜乜乜乜，你星期二得到点解唔再摆佢度播？当然有好多嘅古仔发生。亦都唔系佢讲嘅，咁我之前讲过一次，我再讲啦。我哋星期二得到要发展，我哋曾经要求阿 Mark 仔就将呢个台湾黑白讲新节目同埋 Suku 做嗰、那个中环四海情报局同埋拍拍拍咧就摆上去迷迷。除咗我哋嗰三个节目之外，咁仲有呢个三个节目摆上去迷迷。咁而呢阿 Mark 仔话要问个萧生，咁萧生回复我哋呢就话佢要听过晒呢啲节目，睇下觉得呢合唔合格，合唔合佢嘅台嘅风格，先至呢帮我哋联播。 咁我哋话既然系咁样，即系话我哋系做一个节目自主嚟做开咪嘅都知道，你只要同我讲咗个大即系个大浪，你想讲乜嘢，我哋开咪，我哋不计资源成本同你做，我哋唔会干涉任何嘅人嘅自由讲乜嘢。好似杰拉德同我做台湾一百讲同老温，我同佢讲咗个好啊咁就播，我从来冇打过一个电话，喂可唔可以讲呢啲讲呢啲冇。苏库做嗰个节目，我有同佢讲过，我话你做啲头嗰五集就讲啲吸引人啲嘅嘢节目，佢坚持要讲大城府、太极府同埋呢个横滨，我话可唔可以唔讲呢啲，讲第啲，跟住佢话佢讲冇问题，我陪你讲，我俾意见你啫，但你坚持可以继续讲。好似啪啪啪咁，我哋讲做戏，想话讲一啲，佢哋本身行内人可以讲做戏嘅，咁迟啲先。咁啊 ，Albert 都同我倾过，好似做嗰、那个做嗰、那个唔识唔讲，阿小军同阿四同，佢哋想咧就出外景，第一次出外景，咁我拍啦，咁我俾埋钱出去啦，但系因为真系冇收入嘅，小成本，咁啊出咗两次外景。咁呢就无以为继，咁佢哋呢就千方百计都做好啲。我从来冇人哋讲，有人同我提过，喂讲咸嘢做低咗你嘅台嘅格调。食色性也人之常情。讲乜嘢冇问题，只要唔出格咪得囉，把口讲咋嘛。係咪呀，咁佢哋有心做，佢哋係想做得更加好。点解唔俾机会佢哋呢，系咪啊？一个素人嚟做好难嘅。有啲人话全部无面不言唔出样啦，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嘅，系咪啊？未结婚后生仔啊，做嘢有个就有啲系公务员添，点样出样啊？系咪啊？但佢哋想做好个节目，咁咪俾个机会佢哋做咯。呢个先系最主要。萧若元。都做到呢一个嘅，我相信。咁点解唔播就係咁啦。因为佢话佢要睇，如果睇不然我哋自己做返啦。因为我哋觉得我哋个台有自己嘅风格，我哋想做多啲经济时事活动，慢慢加多啲加多啲先有大匪商圈。或者再做啲好啲，我做得唔好，我会再搵多啲人想办法去做得好啲嘅。喺一个经济表面在炒賣的情况底下找到钱之外，看看一些实体经济有没有办法可以冲出了现在我们做生意最困难的时代。我们希望做到这些东西，还有个模式，希望集众人的意见可以做得比到更加多的意见出来，这个是我们想做的。那而萧生想法跟我们有点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唯有自己重新上路，咁我肩负起做星期二得到呢个台嘅发展嘅责任，咁我哋咪投资更加多咯。所以我话我做呢个台，而家每一个月皮费系60,000蚊，我哋所有主持冇人工出嘅。而睇 YouTube， 如果你唔系睇新闻啊各样，唔系睇埋广告咧，我都大镬，$1一千秒，60,000。$600，$4,000，点样维皮呢？睇埋广告都帮到唔到几多，好过冇啦。咁开始而家就做健康食品啦，同埋我哋会做再多啲嘅生意嘅活动啊，做啊。差唔多够时间啦，讲返萧若元啦。网上嘅攻击，有啲人不知所谓。佢话7月22日唔再讲啦，应个仔要求有，唔系个仔要求有，佢自己想又如何呢？系咪一定要讲呢？你出唔出嚟游行，即系话佢嗰个人啊，你出唔出嚟游行，你写唔写文章，或者你支唔支持佢，干兄弟事咩 ？Who care？ 边个会介意啫？我又讲英文啦，啊，一学紧啊嘛，咁我话啦。佢收唔收共产党钱，如果佢收共产党钱，佢做一啲破坏民主运动嘅嘢，呢18年里面我睇唔到。做知识传播嘅嘢佢不停咁做。佢嘅逻辑性好强，我做节目我唔係讲笑。大班俾佢讲一件事，佢可能讲几日都讲唔到题。 淨喺度鬧鬧鬧鬧鬧，黃毓民鬧完之後講編制嘅嘢，核心永遠講唔到。劉世良十分鐘嘅嘢，佢可以講到兩個鐘，但係現存香港時事評論員、政治評論員只可以老蕭用十分鐘清清楚楚交代一件事，仲可以嬉笑怒罵，邊一個角度都得。呢一個人係不可多得嘅，我哋唔能夠因為我哋之前對佢政治立場可能大家唔一樣，做咗一啲大家即係上頭嘅嘢，而否定呢一個人嘅價值。我唔敢講我話我食燒生奶水大，但係我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佢唔識我㗎。但佢每一次望住我都有去，除咗呢次红米，因为我本身已经有两套呢个香港的命运啦，我再买多套大佬真係唔好搞啊，係咪啊，我真係有两套㗎啦，真不知名都有。仲买真係呢啊，即係经济压力嘅问题，咁就冇参加，咁但佢话唔再搞大型网聚啦。咁我希望呢睇下呢有冇办法打尖啦。亲身去见一见咧，呢个网台界嘅位嘅巨人啊，喺我心目中真系，我好多嘢都系跟佢学嘅。虽然我真系学艺唔精，但系个逻辑思维佢真系影响咗我，包括讲嘢，我都系嘅。我可以讲两一件事讲两三个钟，我可以讲十分钟。你同我倾偈嘅就知啦，我控制节奏好强，倾生意又好，或者同网友见面都好，我可以倾十分钟停，倾二十分钟停，喺个脑里面就已经编排好。呢啲系因为我喺萧生身上真系学到。咁你话，唉、哎，你自己擦脂自己鞋，你点可以同萧若元相比？当然喺呢个时候，我哋只系希望佢退而不休，久不久。讲一啲我哋唔了解嘅，我相信咧唔讲政治唔讲时事咧，唔好将阿萧生局限咗某一个地方咧。萧生发挥嘅嘢，譬如佢讲电影、讲编剧、讲制度、讲一啲世界历史。虽然我知道佢唔系强项嚟嘅，因为佢有阵时讲都会错，但系佢嘅资料搜集、佢嘅人力物力，如果佢要讲好呢个古仔，佢一定比我哋强。因为佢有嘅时间，有嘅金钱，有嘅系人事。咁点解我哋唔俾佢做另外一啲嘢呢？每一个人嘅人生阶段都有，即系有位人，我都好佩服佢嘅，因为佢坚持喺网上不停发表文章，不停写，人哋闹佢佢又写，最多佢缩一缩，跟住佢再写，你再闹佢佢再写。虽然佢讲啲嘢前后矛盾，又写得唔系咁好嘅时候，而家文章相当通顺嘅时候，你讲嘢唔系一把尺，唔好持平，扮持平，人系要有立场嘅。我由头到尾我都话我系烧粉，冇改，将来都系，因为佢带俾我嘅嘢系我呢一世人都冇。唔系钱，系我嘅想法，所以我尊重萧若元。喺人网执笠嗰日，我同我朋友特登上去揾阿萧生，冇预约嘅。去到嗰度，萧生既然决定执人网，亦都未公布会开迷你嘅时候，我当然伤心。咁同佢讲，跟住嗰个 reception 同我讲，你有冇预约萧生啊？我冇啊。不过呢，我想嚟见下萧生，就鼓励下佢啫咁样。跟住嗰个人问下萧生，萧生就行出嚟，好热情咁捉住我喺度摇，然后同我倾咗几句，跟住喺门口影咗张相。呢一张就係我同阿萧生唯一合照嘅相。係认真嘅。在那一刻我很感动，在我心目中从来他都没有缩小过。你们怎样想你们的事，而是他，你好，他做了很多事，你们徐少华讲得对， 我哋要想江山代有人才出，冇咗佢，一代新人胜旧人。我都唔相信冇第二个老萧。只要我哋肯做，我哋影响力唔系一个人，我哋希望我哋成个台发挥我哋对社会上有丁点而唔敢讲贡献啊，即系有希望有影响，就话喺经济层面啊，或者帮啲好多人啊嘅有想法嘅人啊，想办法聚埋一齐做得更加好啊。呢个系我想做嘅，系 Tony 想做嘅。我代佢讲啊，希望佢唔好转头话，我几时有咁讲啊？咁我相信 Tony 真系嘅，因为我哋每一次做星期二得到，我哋都有沟通下嘅。佢都有佢嘅压力嘅，做星期二得到，因为佢始终做金融啊，做地产呢啲嘢，但系咧可以日日喺度讲，佢亦都唔系话咩上岸，虽然话唔争钱，但系都唔系即系上咗岸好似萧生咁，系咪啊？所以我亦都唔系好同意坐监嗰啲付出比佢多，萧生付出唔比嗰啲人少，点解啊？佢打压佢唔系打你一个，打佢身边所有嘅人，打压佢嘅生意，生命嘅威胁。你拉你坐监，入到坐监都安全噶，分分钟有好多人当你英雄添，系咪啊？唔系话美化你哋啊，系认真嘅，系咪啊？你哋亦都吹捧㗎嘛，你哋心想係要坐监㗎嘛。因为你哋点讲啊，我哋而家为呢个社运同埋为呢个民主付出啊，我哋坐完监，黄毓民先生所讲嘅，我哋出嚟就政治光环。而呢个陈文亦都讲嘅，如果我哋坐完监建国嘅时候，呢啲人就封王封后，系咪？而萧生系一啲丁点儿嘅好处都冇。佢付出当然比你哋大啦，你哋当年将会封王封后㗎嘛，以你哋嘅逻辑讲。所以做人不可以咁样。所以呢个时事专辑我会喺听日星期三播，咁星期六先出呢个大匪看天下。大匪看天下改星期六出啦以后。咁呢我哋呢就今个礼拜尽办法做咗个网页呢，就将我哋嘅时间表確定咗，同埋所有嘅新节目形成咗摆咗嚟。另外我有个新想法，希望呢所有对星期二得到有期望嘅人，喺未来嘅日子六月份多啲嚟同即係上嚟我哋嘅台嗰度，因为其实仔瑞士老板上高嘅啫，倾下我哋嘅台嘅发展，希望你哋每一个人都参与，我哋希望做载体，唔做节目提供者，希望每一个人都上嚟听下我嘅讲法，然后俾意见我哋，或者做一个参与者，我哋共同努力去做一啲后萧生时代嘅嘢，因为后萧生后买 radio 嘅嘢，政治议题亦都冇几多㗎喇，但我哋相对会更加努力。呢一次讲到呢一度。